是报复警方武力镇压示威，又说只要警方继续拘捕行动，黑客就会继续大规模起底并公开所得的资料。政府说会搜捕涉事人，将他们绳之于法。当地星期日再有大型集会抗议政府选举舞弊，要求总统卢卡申科下台，参与的民众都戴上防毒防雾的装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是仔仔女女的偶像，你是他们的模仿对象，电视你看他看，电脑你迷他迷，你动多些他又动多些，幼儿要健康就少些对着荧光幕，多做体能活动，多些亲子活动，多些走走动动，一起去公园去玩去跑去跳，为幼儿健康，大人要做个好榜样，卫生署提提你，少些对着荧光幕，多些活动更快乐。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中国传统水墨画以亭景表达画家的情怀，而新世代的创作就有着画家的自我投射。有请 Our Gallery 策展人莫慧芝介绍下嚟紧两位跨世代画家嘅展览。 今次嘅画展嘅 Intertwine 啦，我哋想讲嘅就系表面上好似冇乜关联嘅事咧，其实细心去谂咧，背后其实好多嘢咧系互相交织喺一齐嘅。就好似思雨同埋周海蓉啦，一个系画中画嘅，一个系画西画，两样嘢加埋一齐好似唔系好拉近，但背后咧佢哋系 share 咗共同嘅，就系佢哋系香港土生土长嘅香港画家。 两位画家身处喺唔同嘅年代，佢哋画作嘅表达手法都非常之唔一样。水墨画有住含蓄温柔嘅作风，而现代创作就有住画家嘅自我投射。大胆鲜艳嘅颜色同埋黑白嘅水墨画，令画展有住强烈嘅对比。咁今次嘅焦点作品又系啲咩呢？ 就系、是、周海蓉嘅 Twins 啦，佢嗰张画咧，其实系讲紧有两个 Cherry 嗰个角色嘅出现啦，其实系反映咗一种真实同埋天使同魔鬼之间嘅一种对抗嘅挣扎嘅嗰个表现啦。另外就系思雨啦，佢有一张画就系画咗个香港嘅码头嗰个钟楼啦，咁但系个画面好黑色嘅，就系钟楼喺回忆之中系一个好好嘅美好嘅回忆咯。但是黑色的意思就是可能有些东西会随着岁月或者社会的演变而变得可能开始有些变了色。 画展 Intertwined 即日起至11月21日，湾仔集成中心 Our Gallery。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哪天再重聚。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啊，我是 Albert。Albert O 同埋欧瑞强今日联合主持嘅二千名歌再重聚，当然系逢星期日嘅晚上九点新闻报道后咧，一路到你瞓着为止啦。今晚咧就啱噶啦，伴住你瞓嘅咧系一啲好靓嘅声音 sound。呢个声音好重要啊，唔需要有画面噶。我点解咁中意做电台，或者你咁中意听电台，都可能因为。只是听靓声呢会有好多嘅幻想嘅空间。自己可以 imagine 下，哇，究竟听到呢啲歌会諗到啲咩景象呢，或者諗到啲咩情怀呢，又或者諗返以前有啲咩 memories 呢等等。声音系非常之吸引，而且系冇办法估计到佢呢一种魅力所在。最高境界嘅声音系咩呢？我哋而家居住喺香港呢一个咁样嘅繁嚣嘅社会咧，我永远都会崇尚陶渊明嘅心态：结庐在人境，而无居马圈。即系话，我喺一个好繁杂嘅区域嗰度住，而无居马圈，听唔到呢啲车声。哇！而家嗰啲巴士又有，泥头车又有，打桩机又有，有冇呢一种？高人的心境啊，这一种高人的心境叫做 Sound of Silence， 静寂的声音。 Simon and Garfunkel。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g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 beneath a halo of a street lamp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bb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did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Fool said I, you do not know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t raindrops, fell. Echoing the wind of silence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ign flashed out its warning in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Tenement halls whispering. 经典的民歌叫做 Sound of Silence， 电影叫做《毕业生》嘛，拿了这一首歌来做当年原声大碟的主题曲。Simon & Garfunkel 的 Sound of Silence 对我来说当然太熟悉，熟悉到我在午夜睡不着的时候就想起这首歌。睡不着有没有声音的呢？其实是有的，我的声音就是来自我的脑海里面自制出来，我是想一些歌，想一些音乐，那我就会由无眠夜呢变成了含睡之夜，没事做睡不着，就作了这首歌词，同一首歌不过中文版无眠夜。 夜月冷冷孤清照，庭院寂寂凄风笑，寻寻觅觅四处找不见，庸庸万籁我听不见，茫然的心仍未放弃那段情，思念有情难舍没法断，在寂寞万里多凄怨，微微寒夹着丝丝恋，无从入睡每晚辗转，为冷上淡淡结意走轻暖，无情秋风吹强烈刺向我失方寸，盼飞眼传来前思梦里意，任日直渺渺心似怨，人全忘入夜披衣暖，难忘旧日满载痴怨，情怀旧物满记忆恋，情遗憾太多留着我星星远，这深夜默默回忆又再现，地上散满花千朵，重重叠叠不忍见，谁人夜静看这张脸，谁人望着也带哀怨，人如花任细雨打千遍，绵绵长雨像爱恋，独坐冷冷沙窗边，年年月月都不变，难挨寂寞过每一秒，愁愁闷闷倍觉凄怨，还期待寄我诗，寄我半句诗，细数以往那段情，天天冷月像笑我与情痴没法断。 刚才这就是 Sound of Silence 的我们独特自己拥有的版本，叫做无眠夜。讲起夜晚唱歌，当然不要真的唱出来，就算睡在床上都唱歌的，不过用心去唱，即是没有声响出来的，是 Sound of Silence 来的。不过呢，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呢就感觉到所有的旋律一路跟着旋律一路这样轻柔梦境，慢慢你就会进入了睡眠的状态。这些呢就是我自己催眠的办法。陈百强，我心里在唱。 我心里在唱，一切幻想新气象，如堕云里如在梦里飞翔。我心里在唱，请你伏我琴上，无限情意静听在我心内唱。 在唱，请你扶我琴上，除下成见户外户面心唱，请你扶我琴上，除下成见户外户面心互向， Danny 仔的我心里在唱，刚才讲过啦，在无眠夜的时候最紧要心里唱啊，因为咧喺现实世界里边咧，有时你喺 lift 喺地铁都有人喺度唱歌噶噃，佢不自觉，佢唔知道自己系唱紧人哋听到的，仲要系走晒音嗰停，因为佢戴住个耳机啊嘛，一戴耳机跟住唱就差唔多，一定系走音，所以大家自己检点一下，除非你系林子祥啦，咁就求之不得啦！哇，叻啊，见到阿叻啊！啊，如果搬去阿叻屋企隔篱住就正啦。佢晚晚都喺度唱歌唱唔停，咁啊仲使买飞听演唱会嘅。咁所以阿叻呢只每夜唱不停，一定唔会打电话报警，因为佢系林子祥，每夜唱不停嘅林子祥。 一点点，一星星，似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将来做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一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每夜唱不停，为了心中思绪无法平。每夜唱不停，围绕似碎的心希望听。每夜唱不停，让那空虚感觉没法停。每夜来伴你，盼望含碎的每夜每夜风里唱，划破空间穿过宁静，盼望歌曲飘向你，愿你的心给我和应。每夜唱不为那心中一串你表情，盼望陪伴你去觅前面应走的路径。一点点，一星星，似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将来做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梦 想不移，为那心中一串你了情，盼望陪伴你去觅前面应走的路边，半夜唱不为那心中一串你表情，盼望陪伴你去觅前面应走的路径，一点点一星星只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将来做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丝丝清风正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 哇，哎呀 ，Lam 咁样，如果喺屋企晚晚咁喺度唱咧，真系唔系小嘢噶。隔篱屋企嗰啲墙咧，仆晒啲人喺度听。林子祥嘅歌叫做《每夜唱不停》，夜晚唱歌真系要好讲技巧同埋选曲，唱咩歌最好呢？咁古典乐曲里面好多叫做小夜曲嘅东西，话明係小夜曲啦，夜曲已经好温柔好恬静嗰啲啦，仲要係小夜曲，尤其是有啲呢已经係变咗流行曲嘅，我哋仲熟悉嘅钟镇涛有隻歌叫做活在纪念中，原曲呢就係日本歌井上洋水嘅，而家我介绍呢个版本俾你，仲更加抒情，一定唔会吵醒你，仲要带你入梦乡添。因为佢把声音咧喺你耳边唱，哇，唔瞓着就几难。小野丽莎 ，Lisa Ono， 倒不如唱首小野曲，好吗？当然好啦。 甘い口づけ。遠い思い出、夢の間に浮かべて泣こうか、忘れたままの恋のさ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23人确诊新型肺炎，是今个月单日新高，当中19宗是输入个案，更加是创7月26日以来的新高。新增的4宗本地个案当中，住在石硖尾村美贤楼的12岁女童和43岁女子，是早前大围交通城大厦45岁男确诊者的家人。另外两宗本地个案，22岁和58岁男患者住在砵兰街300号，是创兴广场7楼餐厅确诊女员工的家人。另外，当局即日起至10月3日禁止国泰港龙航空由吉隆坡来港的客机和印度航空营运的客机降落。前日一班国泰港龙航空由吉隆坡飞抵香港，编号 KA734 机上有5名乘客确诊，同日印度航空由新德里飞抵香港班机有6名乘客确诊。卫生署引用条例暂停两间公司的相关航线着陆香港14日。内地科技企业腾讯证实，旗下应用程式 WeChat 可能无法在美国获得新用户。美国商务部早前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禁止美国境内的应用程式平台提供 WeChat 和影片分享程式 TikTok 的下载或更新。腾讯指出 ，WeChat 可能除了可能无法在美国获得新用户，现有美国用户更新的时候，亦会遇到负面影响。又指公司将继续和美国政府和相关利益者等磋商，以达成长远解决方案，并正进一步评估被禁制交易对公司的影响。中国商务部早前表示坚决反对美方的霸凌行径，敦促摒弃和立即停止错误做法。路透社报道，根据美国专利和商标局的记录，腾讯在上个月申请注册 WeCom 商标，作为 WeChat 的潜在替代者。意大利举行地方选举，将选出7个地区和近1000个城镇的首长，在当地爆发新型肺炎疫情后的首次选举。虽然民众整体满意总理孔特应对疫情的表现，但民调显示无助执政联盟的选情。当中反建制的五星运动党和中间偏左的民主党几乎在所有选区各自派人参选，并没有协调，减低执政联盟成员当选的机会。前副总理萨尔维尼领导的联盟党所带领的右翼势力预料将在最少4个地区布置。分析指出，若果執政聯盟在今次選舉中受挫，勢必為聯盟黨打下強心針，但不會觸發政府倒台，因為意大利仍然受疫情困擾，而政府亦都處於制定下年度財政預算案的關鍵時期。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晚間局部地區有雷暴，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6至30度。出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helsea， 是一个编辑，想同香港的医护人员讲声多谢，亦都请你哋继续加油，多谢你哋一直守护香港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Chris， 人生就好似电影咁，每个人都想遇到命运中的佢，一起将故事演得更精彩。而我就遇上佢，佢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好彩当日我踏出呢一步，愿意去理解。今日我哋同好多情侣一样，都想一齐行得更远。其实感染者同普通人一样，生活都可以好精彩。正确了解艾滋病，互助热线25130513，了解爱，没歧视。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喂，细佬，你中瑜伽垫啦？ 头先做完运动，我消毒完放咗喺窗台嗰边吹干啦。 借嚟用啊，可以做运动啊。 但我做运动会滴晒汗，全身都会接触到张垫噶。卫生署都建议大家避免共用体育器材，减低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嘅风险啊。 你上次订咗两张噶，咁你俾张新嘅我用咯。 冇问题，成为199啊，唔收你运费啦。 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难觉万分紧张，皆因跟你遇上。谁令我仿似初恋再想？我心中蕴藏爱意千百丈，怎去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朝晚苦苦思量，常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嗨，又回来二千靓歌再重聚啦。我们今天围绕住最重要的声音，所以你歌曲和声响和声音当然是如出一辙的。没有一些歌是没有声音的，是不是？不过唱还唱，千祈不要歇斯底里咁大声嗌，第一会伤你喉咙。所以无论你系唱歌也好，抒发感情也好，唔好狂野地发泄。呢、这个咧只系电影里边嗰啲咧，嗰啲人发泄唔到，走去海边，企喺个石头上边向住海大声嗌嗰啲咧，可能喺心理上边会有一种抒发嘅。Melissa Manchester。佢有一把好雄浑嘅声音，好有力量嘅腔字。Don't cry out loud， 佢都话 Don't cry out loud， 唔好大声嗌，喊同埋笑都唔好太大声 ，OK？ Melissa Manchester。 Baby cried the day the circus came to town， 'cause she didn't want parades just passing by her。So she painted on a smile and took up with some clown, while she danced without a net up on the wire. I know a lot about her, 'cause you see, baby is an awful lot like me. Don't. Just keep it inside and learn how to hide your feelings. Fly high and proud. And if you should fall, remember you almost had it all. Baby saw that when they pulled the big top down.They left behind her dreams among the litter. In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she thought she found. There was nothing left but sawdust and some glitter. But baby can't be broken, 'cause you see, she had the finest teacher, that was me. I told her, don't cry out loud, just keep it inside and learn how to hide your feelings. Fly high and proud, and if you should fall, remember you almost. Manchester 小姐 Madison Manchester, don't cry out loud. 好啦，佢话唔好大声嗌啦，吓唔好大声喊啦。但系有人要抒发感情，咁点啊？因为咁啦，去红馆 sing out loud， 大声唱，咁样系最佳嘅地点啦。唱边只好啊？抒发感情最好系咁啊。好，唔系俾个陷阱你踩啊！一齐狂呼我空虚，你好空虚嘛？大家一齐唱狂呼我空虚嗰只咧。谭咏麟《爱情陷阱》。 活着大雾，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爱慕独自望着路上密密画满的记号，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 开前陷阱。在其他的场合呢，我相信都不会那么狂野，亦都不容许你这么做。影响别人又不好啦，好像现在搭啲公共的交通工具，我经常都遇到的，搭火车也好咩，咁唔知点解有一啲人呢带住啲小朋友都系完全无管教地任由个小朋友呢系狂呼我乜乜乜，唔知点解啲家长唔理佢。叫小朋友唔好嘈，轻轻的呼唤就治好。唔好咁嘈啦，影响啲 uncle auntie 噶，咁先至系家教。崔萍小姐几十年前唱了这一首《轻轻的呼唤》。 轻轻的呼唤，轻轻的夙愿，有一个他在我身旁。纵然是妄想，纵然是梦幻，也觉得心坎无限暖。轻轻的呼唤，轻轻的夙愿，有一个他在我身旁。纵然是妄想，纵然是梦幻，也觉得生活不空泛。我若是不呼唤，难免要感觉到孤单。我若是身旁，纵然是妄想，纵然是梦幻，也觉得心坎无限暖。 大名鼎鼎的崔萍小姐，她有很多名曲的，这一首就少听一点，叫做《轻轻的呼唤》。呼唤很文雅，是吧？即是叫你，叫你。在郊外，在空旷的地方，我经常都呼唤。不过咧，即系打球嘅时候咧，如果你将个球打咗去好远好歪嘅时候咧，你都要大声喺啲大前嗰度大声嗌，哎，小心啊，个波嚟紧啊！咁即系讲一个字嘅，我哋叫做 fore，fore，f-o-r-e。咁啊，即系话个球嚟紧，你小心啊！咁啊，有啲人咧就会揞住个头，有啲人就担住把遮，有啲人咧就拧转面，真系噶，如果撞正个头咧，都会头破血流。呢叫做风里的呼唤。咩意思呢？因为有时顺风呢，佢就会听到嘅。好奇怪嘅，大自然你小心喎。你唔好以为即係前面好远有个人，哎，前面嗰个人顶住晒，哎，真係麻烦，哎，个样又衰，咁唔得㗎喎。因为如果你顺风呢，佢好远好远都好容易听到嘅。如果你逆风呢，你几大声嗌都未必听得清楚。所以喺风里面嘅呼唤係有啲技术。最紧要留意风向。各位大自然行山的朋友，你细细声讲嘢，好远都可能会听到，唔好立乱批评人。徐小凤唱《风里的呼唤》，佢把声音我哋就听到啦。 我在风里呼唤着你，盼为你勾起往昔每种事，愿凭着这首歌，到最深的相思。未知道你又正在怀念谁，我在风里呼唤着你， 盼望这阵风会跟你相遇，但无奈你的心像断线的风筝，又恐怕再会亦难留住你。默默地流露心中关注，一起饱经许多事，如何能忘掉那风中孤单的你。在这风里孤独的你，愿你知我为了想你梦你，风中的我此刻已心碎。风里呼唤着你，盼为你勾起往昔每宗事，愿凭着这首歌到最深的相思，未知道你又正在怀念谁。我在风里呼唤着你，盼望这阵风会跟你相遇，但无奈你的心像断线的风筝，又恐怕再会亦难留住你。默默地流露心中关注，一起饱经许多事，如何能忘掉那风中孤单的你。寂寞思潜在心中深，偶尔化作眼中泪，谁人能明白我心中的酸苦处。愿这歌意飘入风里，为你吹送，为你飘送，为你带泪传递。 小凤姐，风里的呼唤，跟住来嚟，我哋有一位外国嘅小凤姐，啊，唔系应该调转，因为呢位歌后咧喺小凤姐之前已经系清后，佢个名字叫做 Patty Page， 但系同小凤姐有共通点咧，就系大家都有一把好靓嘅中低音，英文叫做 Whispering Winds， 哇 ，Whispering 即系呼呼声。轻柔地呼唤，但是怎样才能够听到风声更加清脆更加悦耳呢？好，你去一些杨柳树的底下静听风声，是有一番风味。 Under the old willow trees， Patty Page， Whispering Winds。 'Twas down by the river I met himUnder the old willow tree, the wind in the willow was sighing, didn't know it was sighing for me. Ooh, whispering winds, don't whisper to me, let me forget my misery.Whispering winds, don't whisper to me of a love that can never be. I remember the night that we parted, we kissed and I heard him sigh. Didn't know 'twas the last time I'd see himDidn't know he was saying goodbye. Ooh, whispering winds, don't whisper to me. Let me forget my misery.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长春社的公共事务主任陈永君。学生时期的秋季旅行，大家是不是都有去过郊野公园度宵夜食和野餐呢？香港在1977年成立首批郊野公园，不经不觉原来已经过了42年。看看2013年的一份研究，烧烤和野餐曾经是20年前最受欢迎的郊野公园活动，但现在已经得回 9% 的市民参与。随着时代的变迁，市民对休憩活动的要求和期望自然有所转变，所以政府进行了公众咨询，希望可以改善市民到访郊野公园的体验。政府提出四项优化方案，第一，优化现有设施，例如建立一站式游客服务中心；第二，建立开放式博物馆给市民观赏遗迹，增加对香港历史的了解；第三，就是树顶力奇活动，例如攀树；最后就是升级露营地点和生态小屋，提供崭新的过夜体验。听落是不是很吸引呢？无论是哪个方案，都要记得保育自然生态是郊野公园和特别地区成立的关键目的。在保育环境的大前提下，任何方案都不应该对脆弱和敏感的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要好好评估选址的承载力和避免过度商业化。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恰似你的温柔。 又回来二千岭歌再重聚，除了香港可以现场听之外，在海外的朋友就经过互联网听到这个节目，也都听了很多年了。多谢互联网的发明，可以声音传千里。有什么声音可以传千里的呢？不需要互联网的呢？只要你有一把很独特的声音，而很喜欢唱歌，唱到一些经典名曲，甚至乎 大笑一声都会传千里兼永远传颂，不会消失。因为他的名字叫做罗文，沧海一声笑，笑声传千里。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知己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清风笑，景野静了，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这首歌呢原本是许冠杰，因为在他那出叫做《笑傲江湖》的电影版那里就唱出主题曲。另外也有这些版本就是罗文这个啦，还有呢就是原作者黄沾，他说、哎、我的笑声更加特别，所以他也有录黄沾自己的那个版本。沧海一声笑由罗文这一把罗文康去演绎呢，就真是笑声传千里啦。跟住来这位朋友好耐冇见，不过其实喺江湖继续存在。我相信佢而家最渴望、最追求嘅，亦都最能够反映佢嘅心态嘅，就系、是、追求一种叫做欢呼声。当年无尽嘅欢呼声，而家还有几多？佢自己心里有数，但系我相信未来嘅嘅欢呼声都会持续嘅，因为佢曾经唱过好多流行曲。好多深入民心的 hit song。 蔡枫华欢呼声。 欢呼声盼望它不会停，朋友的欢呼声策励我赴前程，求力创新高峰令我精益求精，争取出事，争取夺荣，将努力换殊荣。时光紧迫，拼命跑不要停，群众欢呼顿挫，压力却是无形。人在竞争之中，为理想去求胜，光辉背后总有必争，胜负难决。 盼望它不会停。朋友的欢呼声责励我赴前程，求力创新高峰令我精益求精，争取出线争取脱颖，将努力换殊荣。时光紧迫拼命跑不要停，群众欢呼顿挫压力却是无形，人在竞争之中为理想去求胜，光辉背后总有必胜，胜负难决定。 蔡枫华的歌叫做欢呼声，如果现在他演唱这一首，我相信他都会在他的黑眼镜的麦超的后面是会看到他的歌迷对他的反应。欢呼声是所有歌手都应该追求追寻的一样东西。其实歌手一定要靠把声先的，这个是传统来的。虽然现在反传统呢，有些是先行样先行包装，但是始终把声如果是得的，跟住那些先慢慢搞。等于这位当年的新晋女歌手，我觉得这个小妹妹把声很劲，所以一劲呢就不是向世界各地，只要向一个市场，中国大陆市场一射埋去即刻爆发。她的名字叫做 Jam， 邓紫棋，她说讲嘢同唱歌都一定要澎湃，个声音要爆，咁样先至可以吸到呢啲新歌迷嘅声音，吸到佢哋嘅欢呼声。Say it loud， 邓紫棋 ，A Jam。 三宵街灯照亮这老人，每晚要替他照肺心，走进骨头留在你工作兼技能，恐怕已输掉。司机载着我老人，喝到太醉，香槟痛饮，呕吐又难受，痛恨恋爱成教训，与伴侣终于离婚，带着怨恨。明天一醒了，还有了儿唱诗。明天一醒了，便有对着心。 醒了，不穿带动星移，明日太多，你要做到的理想家，八十岁做到都未迟。明天的掌上，运气你未会知，明天抽奖券，我中下一支，一醒了便会知，都惊受怕，都需过日子。街灯一熄，会望见白云，新的一天这样诞生。 虽然咧佢话 say loud 唔系大声飙唱嗰啲，唔系飙音嗰种咯，好轻柔、抒情地演绎添，真系估佢唔到。阿 Jam 邓紫棋 say loud， 但系有时有啲怀旧嘅歌手咧，我系非常欣赏，无论外国、本地嘅，甚至乎系国语乐坛，我都好喜欢，特别会欣赏一啲少有啲嘅中低音，尤其是系女中低音嘅歌喉。我好喜欢啊潘秀琼姐姐嘅声音，甚至乎佢唔系要好优秀、好优美地去演绎歌声，而系喺度唉声叹气，唉唉，去试下唱完呢只歌咧，好似叹咗十声嘅喉之后咧。你的喉咙就会松弛好多。是啊，信不信啊，这个是教唱歌其中一个方法来的。大家一起来叹十声潘秀琼。 烟花那女子叹罢那一生，思想起 这首歌原本是周旋时代四十年代的歌来，但是这些长叹声音呢竟然超过了半个世纪都好像还听到。喂，生活上面都会有时叹气叹声。 周边的人在你耳边嘤嘤嗡嗡，同埋成日唉声叹气，你当当佢唱歌咯，当佢唱紧叹十声咪得咯，咁你就唔会咁掹整噶啦。OK， 潘秀琼叹十声，其实声音咧唔要计长短，唔计大细声嘅，因为有啲人咧就根本好少讲嘢，一系唔讲，一讲咧虽然可能得两个字，但呢个字有真挚嘅感情。是真心讲的，很有内涵，很有感性的，你就会受落。好过呢长篇大论讲完一大论，哇讲了几十万个四字词，未必一定有用。如果由他这么少讲嘢，他在你耳边细细声话 Take care。 林子祥，说声珍重。 你低声说声保重，红着眼地说珍重，在我嘴边轻轻一吻，就消失风雨中。我的心纵使不愿，仍让你独个走前。夜让天空漆黑一片，是我的心已变，但我不忍让你消失于怀念，为我撑丝，为你心情一片，念这刻你已安睡，留下我共我的泪，夜深我已经失去，属我的一个你。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外电报道，美国一名法官禁止商务部要求苹果同谷歌将微信下架。美国商务部早前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禁止美国境内的应用程式平台提供 WeChat 同影片分享程式 TikTok 的下载同更新。 腾讯在港交所发公告指出， WeChat 除了可能无法在美国获得新用户，现有美国用户更新的时候亦都会遇到负面影响，又指公司将继续与美国政府以及相关利益者等磋商，以达成长远解决方案，并正进一步评估被禁制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全港中小学同幼稚园将于今个星期三起分两阶段恢复面授课堂。教联会副主席邓飞建议校方分隔开小学生的小息时间，以及避免所有学生同一时间在操场聚集。邓飞又说担心恢复面授课程之后，学生在回校过程或在外面用膳的时候感染的风险，认为如果加上冬季流感，学校难以应付，建议政府向学校提供不同处境的处理指引。另外，有中学校务顾问建议鼓励报程45分钟内的学生尝试以布袋车减少人群聚集。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说，根据现时指引，出现确诊个案的学校一般停课14日，但在当局确认之前亦都会被校方自行决定是否先停课一两日。本港今日新增23人确诊新型肺炎，是今个月单日的新高，当中19宗是输入个案，更加创7月26日以来的新高。四宗的新增本地个案当中，住在石硖尾村美贤楼的12岁女童和43岁女子是早前大围交通城大厦45岁男确诊者的家人。另外两宗本地个案，22岁和58岁男患者住在布兰街300号，是创兴广场7楼餐厅确诊女员工的家人。国台办主任刘洁一形容两岸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大势无法阻挡。他在福建厦门会见出席海峡论坛的两岸嘉宾代表时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祖国统一，台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和两岸同胞利益福祉的最大威胁，两岸应该共同制止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同行径。台湾的新党主席吴成典出席同一个论坛，他表示坚定反对台独，反对分裂国土，又表示新党愿意扮演两岸之间的桥梁，避免兵凶战危成为民族灾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局部地区有雷暴，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前路茫茫，点搵出路啊？ 搵雇员再培训局帮下手啦！再培训局推出特别爱增值计划二，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不限学历，学费全免，有成300项课程选择，设有特别津贴，每月最高5800元，企业仲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lb.org 了解详情啦！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音乐情人郑子诚，人生就像大海，时时刻刻都喺或大或小嘅波动之中。喺呢段水深火热嘅期间，我哋最紧要心存盼望，相信明天会更好。 心情都好好多。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helsea， 是一个编辑，想跟香港的医护人员讲声多谢，亦都请你们继续加油，多谢你们一直守护香港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酒意喝下去都不醉，何况秋风秋雨，几多不对说在你口里，但也不敢作一句，泪眼已吹干，无力再回回望，心不再崎岖，但背影伴你疲累相对，心不怕风吹，在某天定会认罪，若我可再留下来。不得已唱下去的歌里，还有多少心碎，可否不要往后再倒退，让我不唏嘘一句，白发已沧桑，无梦再期望，心不再崎岖，但背影伴你疲累相对，心不怕风吹，在某天定会认罪，若我可再留下 来。又回来了，回来二千靓歌再重聚啦。今晚呢最重要就是我们用声音去沟通的嘛。如果做电台没了声音，或者没了一秒两秒的声音呢，就很恐怖的了。我们叫做 dead air。哇，在这些死亡的静寂呢，我们好惊嘅，咁所以咧就唔会有佢太长嘅 dead air 空间嘅，咁所以我哋咧通常都会播啲靓歌啦，唔播歌嘅时候咧会介绍只歌啦，唔知介绍咩嘅时候咧都要讲下嘢噃。不过咁，我呢位朋友一出现嘅时候咧，我都唔使点讲啊，俾佢讲。彭健身见到佢又唔会有寂静噶啦，好中意讲嘢。彭健身唱声音啊！ 骑着白马，夜静踏上黑色街道，漆黑四边分布仿似正饿着去路，夜幕下我默默划破小小通道，点起火把找到路途上独特记号，声音声音似在问我心可知道，知否知否努力是必须经过，每一天的挣扎也告诉我知，吃苦所得到没有好，仍然来到路上遇见一班班细路，讲我知书中好处多到多不胜数，大厦游艇飞机大炮一一可制造，只需俾心机自然得到羡慕，小小嘴巴似在问我知不知道，知否知否努力是要必须经过，每一天的挣扎也告诉我知，没吃苦所得到没有好， 上黑色街道，漆黑四边分布仿似中我作去路，夜幕下我默默划破小小通道，点起火把找到路途，神盾特技号，声音声音似在问我心可知道，知否知否努力是必须经过，每一天的挣扎也告诉我知，活吃苦所得到没有好，没有山跑不上攀不高， 声音声音彭健身啊，他的以前的一次代表作来的。讲起以前的乐队，我们真是趋之若鹜的，由披头四开始啦。对我来讲就更加深刻的呢，除了披头四，我的年代，我初中的年代就是 BGs。BGs 的名曲我全部如数家珍，日日听，因为个朋友同学仔不断有一架 Hi-Fi 的唱片机在他家里播放。因为原来后来我发觉现在我拥有 BGs 很多不为人知很少听的沧海遗珠，跟声音有关。什么声音最珍贵？ BGs Sound of Love。 See the children play the ball, See them play along the hallIt makes me cry to see them smile. I see the moon, I see the sky. I see reflections in my eyes. And there's no one to share my mind. I need a life to go my way. So every night I pray, just give me someFor my life, I feel the crowd. People try to play me down, and there's one thing I never found: some of love.It makes me cry to see them smile. I watch the moon, I watch the sky. I see reflections in my eyes. And there's no one to share my mind. The Bee Gees 嘅 Sound of Love 未必听过，不过呢一种声响会传颂永远。Bee Gees 已经拆伙，已经唔可以再重组。Bee Gees Sound of Love 正等于我嘅好朋友 Terence 蔡国权，佢而家冇机会唱歌俾我哋听，但系以前佢对音乐嘅心，佢对乐坛嘅贡献，佢嘅歌声，好似永远都喺你耳边度唱紧歌。Terence 蔡国权，是谁在你耳边唱？我哋听到系你啊！ 是谁在我耳边唱？迷迷糊糊思想得太多，明明是我一个，却听见这优美的爱歌。为何在我心中播？从何而来这般清楚？又让恶运高就，人在此刻找不到自我。是爱在欢呼，倾出快乐似江河。能令我渐了解一切，让爱在欢呼，以往问题要心里，从恶运走到是何故？问题若有好多个，答案不必想太多。若然停下听一听，疑虑困忧通通也流过。快乐似江河，能令我渐了解一切，让爱在欢呼，以往问题绕心里，从恶运找到是何故？问题若有好多个，你要答案不必想太多。若然停下听一听，疑虑困忧通通也流过。让这爱歌心中永播。 蔡国权是谁在你耳边唱，轻柔地在耳边唱歌当然是最好。不过呢，如果你喜欢听电台的，我想都会有很多这些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在一些静寂的时分，都很喜欢听一些轻柔的声音。除了主持人之外呢，应该都有些歌曲是很适合那些时分播放和听的。我曾经有一年时间都在晚间做3小时的节目，每晚都是不需要扯行的桑子，不用大声的，轻柔好像现在这样跟大家聊聊天，挺享受的。所以我以前就整了一只主题曲，节目名都是我改的，就叫做《靓歌伴星河》。 星河道心书唱，心头愿天边 上愿与月亮齐共醉，云渐如水，星河傲忧 喜欢吉他，所以连带喜欢吉他音乐，连带喜欢吉他手的组合。咁呢一只咧就系、是、原本叫做 Carillon 嘅吉他音乐，叫做靓歌伴星河。喺芸芸一啲怀旧嘅歌手当中，我当然都好熟悉，好中意。有啲咧就好似猫王咁啊，好轻柔啊，把声好浪漫。有啲好似可能係 Frank Sinatra 嗰啲呢就辣啲嘅硬淨啲，同埋呢好似飲緊白蘭地咁。咁有啲呢就再柔性少少，但係好温暖，好似飲緊杯酒咁 ,port wine。個聲底係咁，唱歌嘅風格係咁。佢係大名鼎鼎嘅 Perry Como。佢話我唱一啲最甜蜜嘅聲音俾你聽。有几甜蜜啊！总之最甜蜜啦 ，The sweetest sound, Perry Como. The sweetest sounds I'll ever hear are still inside my head. The kindest words I'll ever are waiting to be said. The most entrancing sight of all is yet for me to see, and the dearest love in all

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思芬，想同你推荐嚟自 Nowhere Boys 的 Mountain 啊！因为除了鼓励你做多啲运动，吸收新鲜空气之外，都希望你记住，你觉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在到暗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痴醉。哦哦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同春，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哦 头先已经开始咗2000歌一段时间啦。如果你啱啱加入咧，都冇问题。因为头先嗰啲靓声咧，啊，嗰啲靓歌咧嘅声音咧，仲萦绕住周围。正所谓即系扰良人哋三日，我扰良三个钟噶嘛。希望咧仲有啲余韵咧，你可以感受到。所以跟住落嚟都尽系所有靓声嘅歌曲音乐。细个有冇睇戏啊？以前有冇睇呢一出《仙乐飘飘处处闻》啊？点解你唔睇都唔得嘅？因为老师 recommend 你去睇，带埋你去睇，赞助埋你去睇，唔睇就蠢啦，系咪？因为当年呢出戏咧，即系正戏之余咧，又可以学英文啦，又可以学靓歌啦，仲可以学爱国嘅情怀啊等等。因为《仙乐飘飘处处闻》咧呢个故事，我而家唔想即系。讲得太长啦，因为讲二次大战嘅时候咧，即系澳国人啦吓，咁点样逃离呢个德国纳粹嘅魔掌？但系我最记得嘅咧就系一开始嘅时候咧，你唔好迟入场。如果你就睇唔到朱利安德斯咧喺嗰个山头嗰度咧行出嚟，哇！绿草如茵喺个山头嗰度 ，The hills are alive， 哇！成个山都充满咗朝气，就系靠呢只歌 ，Julie Andrews。朱利安德斯呢啲声都好特别，因为来自音乐 Sound of Music。 The hills are alive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have sung for a thousand years. The hills fill my heart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My heart wants to sing every song it hears. My heart wants to beat like the wings of the birds that rise from the lake to the trees. My heart wants to sigh like a chime that flies from a church on a breeze. To laugh like a brook when it trips and falls over stones on its way. To sing through the night like a lark who is learning to pray. I go to the hills when my heart is lonely. I know I will hear what I've heard before. 当年仙乐飘飘处处闻 The Sound of Music， 当然由女主角唱出当年立了成之七项定八项的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当然包括这只主题曲至佳主题曲奥斯卡得奖 The Sound of Music。 如果大家想、各位小朋友，如果你说、我有兴趣想、钻研一下或者是观摩一下牛津英语字正腔圆的牛津英语，请你再听头先那只歌，那些字呢真的字字铿锵，尤其是朱利安德斯，全部都是牛津式的发音，真的非常之不同，你细心一听就知道跟我们现在听八九成的美国流行曲、甚至乎呢真的、不讲不知道，即我们察觉到很多在美国流行的大歌手呢其实都是英国人，但是他们为了个市场需要就去了美国发展之后，所有那些唱歌的时候的发音都变了美国音，如果你纯英国的牛津音去唱那些歌是卖不到的，没人会听得明白或者是觉得格格不入，所以市场真是伟大了。有些呢就靓嘅声呢可以营造出嚟嘅，即係喺录音室里面搞一下啲电子音乐电脑音乐咪得囉。不过有啲呢来自自然嘅大自然嘅。大自然有声音嘅咩？有人监制嘅咩？有嘅就係大自然监制囉。里面当然有风声，但係唔係指风声，因为风呢会制造到好多其他靓声。我哋叫做风吹草动，黑鸭子合唱团唱首情歌给草原。 悠悠一段长调情，牵着我的思念，思念梦中的他，放牧在草原，白云朵朵。这多情的歌飞翔在蓝天，唱首情歌给草原，爱的旋律回响回响在天边，唱首情歌心间。 想在天边唱首情歌给草原，爱的圣泉流淌流淌在心间，唱首情歌给草原，爱的旋律回响回响在天边，唱首情歌给草原，爱的圣泉流淌流淌在心间，爱的圣泉流淌流淌在心间。 嗱，呢啲情歌咧就唔会听到小提琴嘅，听到啲马蹄琴，好中国即系少数民族嘅感觉，因为佢哋系黑鸭子合唱团唱嘅，当然系我哋中国式嘅民歌，唱首情歌给草原，哇！呢个名字都已经浪漫啦。草本身咧冇声音嘅，佢唔会发声嘅，但系佢嘅至佳拍档咧就系风啦，一风夹埋啲草咧，有啲咩声咧？你话？不过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那些声音是怎样的，直情亲身去到草原那里定一定，不要打机住，不要看电话，眯埋对眼静听草原发出的声音。唱首情歌给草原，英文的状态是怎样呢？英文歌以前都有的，那些叫做 Whispering Grass The Bachelors黄老五啊，佢哋自称 The Bachelors， 唱呢个叫做 Whispering Grass， 就系讲嗰啲草咧会发声嘅，啲呼呼声、沙沙声嗰啲咧，就叫做 Whispering Grass 啦。咁喺大草原上边咧，即系好多声音嘅，有雀仔声啦，系有可能有时间中有几阵远雷啊等等，仲有咧就系可能嗰、个农妇咧吓。落到田边嗰度咧，大声呼唤佢啲老公啊，佢啲仔仔女女啊，我哋食饭啦，开饭啦咁啊！ 呢啲都系喺电影度先会出现嘅啫。但系我哋细个系啲居住环境咧，虽然系好似好逼，但系其实调翻转咧，佢有好多空间俾嗰啲妈咪咧，成日嗌人翻屋企食饭嘅。喺韩国，你冇听过啊？不过我哋睇过呢个大长今啊嘛。以前嘅韩国农村或者系古代嘅农村都系咁，所以有呢一只歌叫做《呼唤》。咩歌嚟噶？《呼唤》，听下你就熟悉啦。有冇睇过大长今先？呢只歌嘅广东版都有啊，陈慧琳嘅。咁但系呢一只原本呢啲咧，就系啲小朋友咁着住啲韩国传统嘅服装唱噶嘛，喺大草原嘅侧边向大草原呼唤啊，你好嘛嗰啲咧吓，电影里边经常都有。不过边个听到咧？嗬，个草原唔会听到噶，又未必。有一个人咧，我有个朋友咧都好熟嘅，佢唔知点解咧吓，即系最近系咪听唔到嘢咧？耳仔系咪有问题咧？我估噶咋？我话呀，点解咧？因为佢以前有只歌叫《听不到的说话》，哇，大红大紫，人哋讲嘢佢听唔到。而家又嚟一只叫做《听不到的呼唤》，你几大声呼唤都好啦，佢都听唔到。所以我觉得佢耳仔系有问题，都未定啫。靓声咪得咯，佢唱俾你听啦，佢唔需要听你唱嘅。吕方，听不到的呼唤。你唔使叫佢啊，听佢唱歌啦。 无穷尽下雨天，飘飘雨点，寂静里渗透悲欢幻变，埋藏着了我最爱的面，是那落叶片片。无涯夜在晚空，星星在闪，绝望里我那忧郁。遥遥望远处对你呼唤，然而没有和应半点。任我去写无尽诗篇，歌中和纪念你千遍，都是无法令你出现，相伴和我 尽下雨天，飘飘雨点，寂静里心头悲欢幻变，埋藏着了我最爱的面，是那落叶片片，无涯夜在晚空，星星在闪，绝望里我那忧郁视线，遥遥望远处对你呼唤，然而没有和影半点。任我去写无尽诗篇，歌中和纪念你千遍，都是无法令你出现，相伴创伤，任我去写无尽诗篇，歌中和纪念你千遍，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港大公共卫生学院实验室一名研究员早前确诊新型肺炎，卫生防护中心接获港大通知，在确诊患者工作地点采集的37个环境样本当中，有14个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卫生防护中心话，已经安排41名在有关实验室工作的密切接触者接受检疫。中心有向实验室提供330个样本樽，俾其他工作人员作检测。 至今并没有发现阳性个案，有关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化验仍在进行中。立法会财委会星期五审议240亿元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呼吁议员以大局为重，避免不必要内耗。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在网志提到，三轮的防疫抗疫基金加上纾困措施，金额超过3000亿元。今个财政年度的预计综合赤字将会增加超过3000亿元，财政储备降至大约8000多亿元，接近沙士之后的水平。他说疫情重创环球经济，中美政经摩擦持续，外围经济展望风险重重，香港经济复苏之路充满挑战。在经济深度衰退的时候，政府有必要透过逆周期措施支撑经济，但是面对有限的财政资源，必须审慎理财，保留财政实力。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回应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希望议员以大局为重，避免不必要内耗，批评政府在疫情和社会撕裂之下坚持推动明日大屿计划，才是内耗的根源。民主党在政府总部外发起流水式请愿，批评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缩水，没有对症下药，令人失望。首两轮措施之后，仍然有雇员被减薪或者裁员，雇员并没有直接受惠。他们要求政府设立失业救援助金，为不同业界增设抗疫支援，和向全民派钱10000元。警告若果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没有大幅度改变，民主党将会在星期五的财委会投反对票。特区政府仍然同11个地区商讨旅游气泡安排。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出席电视台节目时话，除了检测要求之外，不同国家可能对旅游安排有额外要求，例如限制入境人士只可以在特定地区活动等。香港亦都要同各国商讨往返航班能否容许其他地方旅客同机等的安排。另外，邱腾华说，就中国制造一事，特区政府和香港商界已经作出几手准备，希望取得正面回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元浩，当遇到难题，家人都会跟我说继续尝试，最后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由细到大听着圣斗士星矢主题歌曲天马座幻想，去激发自己的斗志，从而接受挑战。大家一起努力吧。 同心抗，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为何又朝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个，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花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为何未朝地堂，孩儿在公司很忙，不需喝汤。 And shall we talk， 斜阳白讲一趟，沉默令我听得见叶儿声声讲。 好，又回来二千靓歌再重聚，今天继续声音，声音 the sound， 因为很多样东西都会发出声响，因为大自然里面的声响真的很多，所以有些专家拎着啲录音器，啲录音器材呢就行上个山上面，在啲深深的森林里面去录取森林发出的声音，咁里边已经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声音啦，有虫声，有雀声，甚至乎咧，当然有风声。我就曾经试过咧，即系喺一啲加拿大嘅地方，啲山野嗰度咧，你知啲加拿大嗰啲松树咧，唔种不特止，一种咧就连绵唔知几多百里，所以咧种嗰啲树系治好，可能佢哋要嚟伐木啦，最后咁，但系真系奇景嚟嘅。如果你系身至松树林之中咧，你会听到好多靓声，间中有几粒松子跌落嚟，因为有风吹啊嘛。Whispering Pines 就系呢一停，一首香摇歌曲，来自 Johnny Horton。 The snowflakes fall as winter comes, and time just seems to fly. Is it the loneliness in me that makes me wanna cry? My heart is sad like a mourning dove that's lost its mate in flight. Hear the cooing of his lonely heart through the stillness of the night. Whispering pines, whispering pines, tell me, is it so? Whispering pines, whispering pines, you're the one who knows my darling's gone. Oh, she's gone, and I need your sympathy. Whispering pines, send my baby back to me. That squirrel up in the tree is made there on the ground. Hear their barking call of love for the happiness they found. Is my love still my love? Oh, this I gotta know. Send a message by the wind, because I love her so. Whispering pines, tell me, is it so? Whispering pines, you're the one who knows my darling's gone. Oh, she's gone, and I need your sympathy. Whispering pines, send my baby back to me. Johnny Horton 一首香遥靓歌，发出的声响不是来自佢把声音咁简单，是来自一啲松树啊，被风吹动的时候嗰种 whispering sound。Whispering Pines 就系呢只歌嘅歌名。当然啦，头先只歌主要嘅乐器咧，所有嘅香遥歌曲都是来自吉他为主，有啲吉他咧就系、是。电吉他啦，有啲木吉他啦，有啲系 slide 吉他啦，即系可能咧，即系嗰只嘅手指咧就穿一个金属环咧，咁然后咧就将佢平放喺个吉他嘅弦线上边咧去滑行，弹出嚟嗰啲咧就好似 slide， 好似啲啊，咁所以吉他发出嘅声响有好多好多唔同。当一个吉他低声哭泣嘅时候，你就会明白我讲乜。陈洁玲，吉他低入时， 人字低入低弹吉他，回一堆一堆琐碎旧话，半空屋中的我坐下，怀念你。默默的想知你好吗，和他一起开心快活吧，愿他可跟我那样活着，全为你。我在笑我似个笑话，一生都最终空。说过休息放弃吧，但实在舍不得你，只好衷心讲一句，我盼你一世快乐，没憾没泪痕伴你。 如他 别离。如果未嫌弃，我即分更你。无知的吉他，难解你别离，仍不愿离去，半哭等待你。 他低泣时，男版当然是夏韶星，女版陈洁玲 Elisa。 这首歌真的由个名字开始我已经喜欢林振强，因为喜欢披头四，所以呢就将我估计一下，我没问过他，将 Beatles 的一首叫做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hips 那个感觉拿出来填中文歌。我估这首歌很精彩，吉他低泣时，不过今日咧，我唔想揸住个吉他唱歌，啱啱调转吧，唉，几得意噶。有时咧，我都会中意喺啲好唔同嘅地方嗰度咧感受一下。我都讲过好多次啦，我怀念以前喺避风塘咧，有个艇仔撑埋嚟问你点唔点唱阿声嗰啲咧，佢弹住个扬琴，自好不过啦。避风塘里边嘅山板。一路唱的梗是中国歌啦，渔舟唱晚。 红日照海上，清风晚转凉，随着美景匆匆散，钟声散上响，海鸥拍翼远扬，要谈钟声响传，无奈我不知方向，人像晚中一般分，美景不可永日向，船划过海浪，终于也归航，无论我多情况，归家远路长，心靠向谁 唱？如果咁啱咧，大家喺过往我在网上开的演唱会那里呢，都会听到我唱这首歌，当然和古筝一起合演的渔舟唱晚。讲起这个网上 online 的慈善演唱会，一年四个礼拜的，跟住下来来这个礼拜五，逢礼拜五晚九点钟我就会开始的了。每一次都是现场直播，有嘉宾，有不同的靓歌，包括有中文歌，有英文歌，有国语歌，有粤语歌，基本上所有我希望大家喜欢听的歌我都会现场演绎，当然是 live broadcast， 因为在网上是经过互联网免费射到去全世界，主要当然是包括我们香港的朋友。如果接下来这个礼拜五 Friday，即系呢个小周末咧，你得闲啲话啦，九点钟开始，我就喺网上同大家讲声嗨，大家好，然后咧就唱到十一点零钟咧就拜，大家瞓得未啊？嗰啲啊，我想介绍下边呢只歌啊，如果请到佢两位做嘉宾就好啦， 一个叫做汤正川，一个叫做黄以嘉，因为两个好朋友，我都好熟嘅，好耐冇见。一声 hi， 一声 bye， 一声 hi， 一声 bye， 我叫你一声声，心中都是我。 低低风，细细诉，心坎中都倾出美意与期待。 Love， 为你露心声，每字显出痴爱，人为你，全为你。心坎中一声声有爱已存在 Love 尽吐内心声说话涌出真爱人为你全为你充满期待 未理会倾诉痴心应不应该 渐知心里面意大爱与不爱 我的说话未 汤正川、黄以嘉一声 hi， 一声 bye， 意思即系话 hi 你好，诶，拜拜，咁啊冇谓多讲，唔该晒阿汤同埋阿 Teresa， 一声 hi， 一声 bye， 既然一声就可以表示咗我心里边想讲嘅说话，被逼讲多一声啦，一声再见，黄恩恩。 来了又去了，风也翩翩随波逐流，迷蒙的爱犹如昨日，何处寻回往日情柔？拒绝恩爱。 声再见，黑声再见，黑声再见，那些滴泪水涌满了心头，左是悲伤，右是惆怅。